只是个想法，有好有坏，有笨有傻。啊，都是这么想，这么想，这么想，可以看起来不伟大，却要善良，要尝过时间给过的挫败。坦然，都是这么想，这么想，这么想，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，保持勇敢，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。贫穷的，几个能说话的伴，贫穷的，富有的，都算。贫穷的，富有的，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，保持勇敢，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。贫穷的，富有的，都算。 贫穷或富有，来自李荣浩第五张专辑《耳朵》。这首歌讲述了李荣浩现在的处世哲学，作为北漂的他自然体会过异乡打拼的那种艰辛，也享受过一夜成名的荣耀。在他音乐当中，他不过分的渲染悲伤或者是喜悦，总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生活当中的点滴心声。正是体验过贫穷和富有的生活，他才能写出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，贫穷的，富有的，都算。那下面这首歌是送给自己的歌，来自矜持的专辑标题曲《我和我》。这首歌演唱人呢特别的标明矜持和李素萍，李素萍是矜持的本名。那这首歌就像照镜子一样，看到内心那个自己，当然也记录了一段跨越几十年的蜕变。 少年过后，身上的倔强，看见命运风帆，忍着不哭的女孩。 无法遗 是来自五月天的《任意门》，每一句歌词都是曾经的一段经历。七号公园就是如今台北大安森林公园，1997年五月天在这里首演，当时的观众不到10人。无名高地是已经不再营业的北京一家 live house 的名字。当年五月天来内地初来乍到，在这里首演，台下不过几十人。而北京的鸟巢、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，则记录他们的巅峰时刻。 也是大鸡腿，每个梦都像任意门，望不同世界。而你的故事，现在正是起点。 鸟巢也见证了下面这位歌手的巅峰时刻，他将小众风格带进大众，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时代印记，也让当下的人容易产生共鸣。他的第12张专辑《国林里29号》更像是一次人生的总结。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《那年我5岁》，更像是他的自画像。5岁拉小提琴，25岁对 Bob Dylan 满腔热爱，35岁功成名就，45岁有爱人和孩子相伴，充满了汪峰人到中年的追忆和感慨。 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，最喜欢的就是在楼下玩耍。有一天爸爸让我拿起了小提琴，4根弦成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。那年我5岁，爸爸对我说，学一点东西，否则你会一事无成。那年我5岁，爸爸对我说，学一点东西，否则你会一事无成。那年5岁，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不是每个人都在这里长大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和他一样的成长经历，不过歌曲当中却有一代人相似的历程，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。2015年，林俊杰推出了用假人头录音技术录制的专辑《和自己的对话》，专辑录制也算是一次他自己的心灵之旅，去了很多对自己意义非凡的地方，见证了不少儿时的伙伴。那这首 Too Bad 特别选在一个小的 Live House 完成录制。 Live House 是 JJ 梦开始的地方，在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和同学跑到 pub 驻唱，唱一晚是非常辛苦的，薪水也很少，不过那个时候的他非常快乐，因为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听歌之前，我们也可以听到 JJ 有一段深情独白。 Too bad。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Live House。 今天我们会唱一些新歌，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过那种很可惜的事情，有时候会甚至怪自己当初没有好好把握，或也许很多现实面不是我们想象中或我们希望的那样子，只能把很多事情写成自己的作品。接下来这首歌叫 Too Bad。 骗自己，骗自己。 条子夜。 一首歌里只剩下自己，第一人称的吟唱更像是对自我的剖析，感情也好，生活也罢，也许只是听上去真实，但也是尤为难得的表露自我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给自己的情书。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梁博2014年首张同名专辑的新生之作，唱到的不仅是偶像李小龙，这个更像是他自己和自己的对话。这一路有迷茫、自省、追寻和坚定，他用这首歌曲唱出了追求梦想的信念以及态度。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 Bruce Lee。 你还累不累？还是像个发动着的机器？你却不后悔，是否还是那么倔强的前进？你如果有机会，还会毅然决然地去旅行？你看得见未来的未来究竟有多远？谁依然带着你的梦想前行？有没有人能向你带来惊喜？我想大喊一声来告诉曾经依然是你，依然是你。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，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